嘉义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立，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毛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了小山，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两块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有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离开了？我心里落下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经典不必败，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几代北京曲艺家们表演的精彩佳作。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年轻的相声演员林飞叶鹏和说的《大话鲁迅》。这个作品当中啊，提到了很多文学经典名著，连批带讲，信息量大，包袱密集，我相信呢，它能够引发不同年龄段听众的共鸣。好，请您欣赏《大话鲁迅》。 感谢您各位， 谢谢各位。 您看这个相声的表演形式很简单， 对， 俩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那实际上， 归为口头文学， 这也是文学艺术。 既然称之为文学， 怎么样？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水平， 哦， 文化修养， 这是先决条件。 当然了 啊， 这个演员的条件可不一样。 那可不， 有的人 啊， 文化水平就差， 稍差。 可是有的人呢 啊， 这个文化水平就好， 是吗？ 你拿我身边的叶鹏叶老师来说， 我 最差。这不是谦虚是吧？ 谁 谦虚？最差， 我最差，我还谦虚？ 不是，这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我差点，反正 差点儿，差多了。 我呀， 从小 啊。 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啊，什么题目啊？ 我的母亲， 大家伙可都写过啊。 你听他怎么写的？ 我写的好极了。 风， 嗯， 卷着乌云， 这你听听， 天 啊， 压得低低的， 大环境描写， 在蜿蜒的山道上， 怎么样？ 有一个小黑点儿， 嗯， 那是我的母亲。 哎， 突然，一滴雨点打在他的脸上 啊！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呢、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我妈都成缺心眼了。 你妈不缺心眼儿 啊！ 你不会写吗？ 嗯，作文差点， 塑造一个缺心眼的形象。 你瞧瞧， 这一点来讲呢， 啊， 跟我比不了了。 你好， 我是语文最突出， 是吗？ 嗯， 为什么呢？ 家学渊源， 不理解。 我 啊， 我是 啊 皇族， 什么毛病？你是什么 皇族啊？ 我差点没咳过去。 现在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啊？ 你也姓爱新觉罗呀？ 嗯，爱新觉罗是满清的后裔。 那您？ 我不是 啊， 我是北周的后裔。生僻一点，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不是，我打断您啊！ 啊， 我要没记错 啊， 北周的皇上应该都是复姓宇文， 有点历史知识。 哎哎哎， 我们的开皇爷 啊， 宇文赟， 嚯嚯嚯嚯， 我也是， 您 复姓宇文， 那您叫啊？ 宇文 啊， 特好， 嘿， 哎。怎么 俩人 啊？ 您要这么说，咱俩人还真得拉拉手。 你也语文特好。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 我跟你逗嘛？ 咱俩谁开玩笑呢？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是啊， 从小背那个课文， 还背课文，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哪篇啊？ 天冷了 啊， 一群大雁上南飞。 哎。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哎呀， 哎呀，到了南非怎么一看呀？这个南非， 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非干嘛呀？ 应该是 往南非呀、啊， 这不小吗？ 大点的， 大点啊 啊！ 外国的诗篇 也背过， 高尔基写的 啊， 狂风 嗯， 卷起着乌云， 这好， 在乌云和大海间 啊，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我说，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啊！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我们拐到宋小宝上去了。 您这不像话！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哎，这叫原文， 这是原文。 嗯， 外国的诗篇， 嘿， 国内的古典名著也背过呀。 哪一篇呢？ 《水浒传》里的名篇 啊， 鲁提辖拳打陈冠希。 哎， 哎，这文章学过吧？ 小伙伴， 哎，这 别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谢谢您。 怎么了？ 啊，我脑子都不够使了，您知道吧？ 为您除害，没学过呀？ 镇关西， 镇关西， 镇关西， 陈冠希。 哎， 差不多少，差不多少， 差多了，知道吗？差多了。 你老挑我字眼儿， 怎么了？ 我还记得这文章呢。 那也不新鲜呀、啊。 我还背过，你都不记得了。 谁不记得呀？ 你熟吗？ 不就那个吗？ 哪个呀？ 嗯、哎， 他们不是洒家吃酒，还打洒家，深层咬人。带洒家也洗洗吧。 哎、不对， 你菩萨？ 不是。 我这好像串西游记去了是吧？ 不是，嗓音粗的都一本书里的，知道吗？ 我告诉你，我知道。 哎，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啊，啊， 这都是古典的文学名著。 哎，我问问您 啊，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我呀 啊， 最爱鲁迅。 哦， 你爱鲁迅吗？ 哎，不， 嗯， 我更爱屈原。 你为什么爱屈原？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 哎，就惦记这个你啊！ 你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 留的话，留的话说都说过什么？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哪两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算什么呀？ 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 渡尽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我好比是一只牛，吃进去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欧耶！ 什么乱七八糟的？ 吃进去的是草， 嗯、 挤出来的是奶，这句话全国人民都知道，各位是不是？ 你这人不对， 什么？ 不对， 这不对。 我好比是一头牛 啊。 吃进去的是草， 嗯， 挤出来的是奶， 不就这个吗？ 顿号，血， 血， 嗯， 哪儿写的呢？ 这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女士 哦， 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还真有研究啊！ 相声演员是有文化的， 你瞧这话倒对。 还有吗？还有 什么话？ 教导我们珍惜时间的， 说一说。 哪里有什么天才 啊、 嗯？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 哎，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谁说的？ 都不像话！ 你怎么听出来的？ 吃卤煮的时间呀？ 应该什么呀？ 喝咖啡呀？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怎么都不行啊！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喝咖啡的时间， 嗯， 这教导我们 要努力的工作。 太对了。 还有那句话。 哪句啊？ 世上本没有路。 有这个。 走的人多了。 嗯。 就堵了。 就。 这主要是国贸一带的。 不对不对不对。 杜家卡、啊。 您别说您。 京藏高速。 我可别说了。怎么拦不住您。 怎么了？ 世界上本没有路。 对呀。 走的人多了。 啊。 也变成了路。 哦，这是原文。 再多就堵了。 哦哦哦。 你这说才合理、啊。 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你看看，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啊， 他都能接得上来。 哎， 脍炙人口， 都熟悉。 对对对，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篇都有什么呀？ 名篇 啊， 挑最著名的、 啊、最有名的 《祝福》。 祝福， 祝福的人物祥林嫂啊， 祥林嫂， 祥林嫂 啊， 先嫁的谁啊？ 那谁知道啊？ 祥林呐、啊。 您原谅我，您原谅我。 这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为什么呀？ 不祥林的嫂子吗？ 谁这么理解啊？ 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记住了啊，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祥林，祥林， 祥林死了， 去世了。 后嫁的呢？ 哪位？ 贺老六。 这位 也死了， 都去世了。 镇上人说他什么呀？ 说祥林嫂啊， 克夫。 哦， 晦气！ 你瞧，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你看看， 这个要我说啊， 啊， 就赖贺老六。 妈，赖贺老六呢？ 都说克夫啊， 啊， 都说他克夫 是 非娶。 哎， 较劲呢？ 啊， 死了吧？ 您、哎、您倒不才的，我明白了啊，这叫no 作 no 带。 对对对对对，这俩他俩 就来这儿来的。 你知道他克夫 啊？ 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啊。 防？您等会儿，等会儿。克夫还能防范呢？ 能防范啊？ 怎么防范呀、 啊？你穿一个那什么的衣服？ 什么衣服啊？ 耐克。 哦哦哦！我头一回听说啊。 耐克知道吗？ 太知道了。 知道啊， 耐克杰克逊吗？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耐克乔丹， 反正你知道有这么一玩意儿就知道， 就有这么一个。 对对对， 哦， 给你讲解祥林嫂的可悲， 这太有名了。 嗯， 还有没有有名的名篇？ 孔乙己， 孔乙己， 大家更知道了。 哦， 我认为啊， 啊， 某种程度来说，孔乙己和说相声的很相近， 何以见得呢？ 第一点， 嗯。 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传统相声。 嗯，第二点呢， 嗯，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啊，这倒一样啊。 但是呢， 嗯， 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去欢笑啊？ 孔乙己， 大家嘲笑他， 哦， 挤兑他， 是。 这一点来讲，我们好得多啊！ 啊，没有， 没有说各位观众靠嘲笑我们 啊， 挤兑我们为乐， 嗯， 没有这样的， 没有。 但是我们呢， 啊， 是自嘲。 自嘲 更加的悲哀， 怎么还更悲哀呢？ 我说的 啊， 这是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相声演员， 那是旧社会了， 相声艺人的地位很低下， 真是不高啊， 被迫的说一些糟粕性的内容。 太对了， 逗哏演员只能说捧哏的傻，捧哏的笨，捧哏的缺心眼，捧哏的是弱智，甚至于指着捧哏演员的鼻子说我是你爸爸。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你。 你看这么难过的事儿，你老乐什么？ 哎，我这是乐呀，我。您说完了把我豁出去，知道？这都是糟粕该剔除的。 我说的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现在没有了， 对不对啊？ 嗯， 给你讲解这么多， 真有研究。 还是的，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这么有研究呢？ 什么原因？ 通读鲁迅全集， 哎，就哈哈又吹上了。 嗯， 您瞧您这话可太大了， 一点都不大。 通读， 对呀、啊， 说一说 鲁迅的名篇太多了， 都有什么？ 祝福 啊，这常见。 故乡 有， 铸剑， 嗯嗯， 白光 哦， 社戏非公，利论无常， 嗯，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嘿， 像什么狗猫鼠、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嗯， 高老父子、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啊，就这么个狂人日记一至一，拿来。 白主义，可惨与可笑，法会与割据，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有论讽刺， 还有 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门为了反对国骂写的，叫做论他妈的 好。您还真有研究，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呀。 但是您这形势可不好。 怎么不好？ 您让各位一听就全名词罗列，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我们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呀？ 记不住啊， 记不住啊， 怎么办呢？ 我这，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说， 咱们田间地头一点，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接地气的语言， 接地气的 啊。 好比说，北京的俩老爷们 见面了，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来了， 这得多好啊！ 行吗？ 行啊。 咱试试啊， 来了呀，各位，这不容易啊， 小子， 哎呦喂，我们都热爱鲁迅，哎，大爷， 嘿，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哪位呀？ 树人， 树人， 周。 周树人呐，那是鲁迅先生， 知道吗？ 我们这3岁小孩都知道。 太好了呀！ 啊， 毛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他这评价多高啊！ 你知道啊？ 太知道了！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3岁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太对了！ 提起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都这么夸的 啊！ 说鲁迅先生，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太对了，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嗯，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结枣。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嫂。话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直落的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还能够 练习数来宝。 别说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叶鹏和说的大话鲁迅。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两位北京的相声老前辈罗荣寿、高凤山和说的学戏。 相声啊，是四门口技， 是 说学逗唱。 哎， 这个说和唱啊，只有这么一点的区别。 有什么区别？ 你看咱们说话，俗说呢，那叫干板坐字， 是喽， 不上韵。它不同唱戏。 唱戏 呢，总是有舞台韵。 哦，上韵， 拿腔做调。 是啊， 特别是京戏，还不管是什么事。 是喽， 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要看看去，玩玩去， 遛个弯， 哎，他也要挂韵。 这也有韵， 道白都这么道白。 什么味啊？ 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到大家一走走。 哎，是这味儿。 这是唱戏。 那么平常人说话不需这样吗？ 没有这么说的。 这么说不行， 平常都这么说话 啊。 哎，凤山， 哎， 今儿个天不错。 是啊， 上百货公司。 是啊， 咱买点东西去， 哥俩绕个弯 溜溜， 活动活动。 走走走。 哎， 全是这么。 是这样， 没有上韵。 上什么韵？ 上韵不好听啊。 嗯， 走在街上 啊， 拿腔作调。 是喽， 带着戏身子 啊， 就出去了。 哎， 看京剧天气晴和， 是 不免到百货公司买点东西走走。 这人这是怎么回事？ 这成疯子了，这 是有那么点儿。 哎，演戏行。 是喽， 演戏不单说话有韵 哦， 您听他的哭和他的笑都有韵味。 这还有呢， 你比如说那个哭，老生一哭呢，全是这个声音。 什么味儿啊？ 哎， 娘啊！哭就完，干嘛挡脸呢？ 这表示擦眼泪。 哦，这是擦眼泪。 做戏嘛。 哦，是了， 戏者戏也。 哎， 周书离戏。 是， 您别较真儿。 是了， 你要正面看呢， 啊， 跟擦眼泪是一样。 哦， 别横着看。 横着瞧呢， 离眼皮还1尺2。 好家伙，哪那么长眼珠啊？ 如果要是轻易哭， 是啊， 就简单了。 嗯， 两个字。 哪两个字啊？ 威压俩字。 威压， 拿袖子一挡脸。 嗯。